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收看 MyRadio 青年辩论节目《如喜好辩哉》，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杜夫。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讲过，政治乃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是政治应该是围绕所有人的。但是香港发展这个代议政制的历史上就行精英主义，所以对于香港部分人来说，政治是显得有点遥远。但是随着近年香港政府和香港青年的距离越来越远，都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组织并且参与政治运动。2011年中，香港政府就发表这个中小学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咨询文件，但是学生就不在咨询之列。年仅15岁的黄之锋就牵头组织了学民思潮，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成为了中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先机。在9月头，他甚至号召了超过12万人集结在公民广场，反对这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成为继六四七一之后另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及至去到2014年，香港政府发表这个政改的宣传咨询文件，学民思潮再次号召中学生参与罢课，成为其后抗日持久79日占领运动的前奏。近年本土思潮涌现，加上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对香港独立的思想打压越出越烈，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自己的学校成立本土关注组，希望唤醒更多中学生对政治的认知。近日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就应邀来到香港进行研讨会，香港有50间学校破天荒地暂停了紧密的课节进行直播，成为香港政府一次大型的政治宣传活动。随着2047年的二次前途问题越来越逼近，相信香港中学生应不应该参与政治运动呢，就会成为更加热烈的讨论话题。今集我们的辩题是香港中学生应该参与政治运动。我们就请来两位现在还在读书的中学生来就此进行辩论，分别是正方的 Tony 以及是反方的徐济康。现在先交个时间给正方。 我是正方的 Tony， 今天的辩题是香港中学生应该参与政治运动。其实对于我来说，中学生最应该是参与政治运动，因为香港有很多成年人都会说明日翻工不了，而不走上街头去抗议，不走上街头为了香港做一些改变。而相反，香港的中学生正正对比起成年人是比较上少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承担后果的一班香港人。而这一班人很应该去为了我们香港未来做更多的事情去参与政治运动。 我是反方的徐济康，首先先归纳你的讲法。你的讲法其实就是成年人会比较多包袱，而所谓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包袱比较少，继而能够多些时间更加应该去参加这些政治运动。然而我对这个说法是不予苟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其实面对着很大的考试压力，甚至是全球最高的，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准备很多的考试、测验考试，要应付一试定生死的所谓 DSE 考试，这些事情是已经令到中学生本身已经分身乏术，更遑论去参加政治运动。 如果分身乏术来讲的话，其实香港的成年人一样是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工作压力，这一样令到他们却步，这一样是令到他们不走上街头，不参与社会运动。那为什么相反于中学生，其实比较上已经不会好像香港的成年人一样是号称于全球最长工时一个地区，而我们香港学生放学之后一样就好的课余时间。 成年人他的心智较为成熟，比中学生成熟，但我们回到他的根本 先。这个绝对是以偏概全的说法。 你见到个政治运动，和平的政治运动是可能在不同的时机会变做勇武的，而这个情况是成日见到，我们是不能够避免的事情，没办法控制一个 性質，一個運動的性質究竟是和平還是所謂的非暴力或者暴力。 其實我們香港近年這麼多年以來，30年以來，香港的泛民主派都是採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模式，去到近年才出現所謂勇武抗爭的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中學生，有大部分的中學生都是認為，正如你所說，是認為和平的抗爭是沒有效的，繼而去轉投一些勇武的抗爭。這些事情我經常都見到，到到都見到，包括我們現在看究竟中學生參加的政治行動、參加的組織，究竟他們是參加一些泛民、多泛民還是多本土呢？你見到有不同的資料顯示都是親本土，而本土是較為支持勇武的，這個也是無庸置疑的。如果勇武的抗爭，它會導致衝突，而衝突就會增加被捕風險。如果見到有被捕風險的話， 如果過去幾年所有的學生組織，包括所謂親泛民的學民思潮，以到親本土的學生動員一樣，其實他們所謂有多少的人是被捕，有多少的人要負上法律的責任呢？即使講緊主張香港獨立、主張勇武抗爭的學生前線、學生動員這些本土派的學生組織，他們的成員一樣都很少是需要負上政治、負上很多的法律代價。 你要講法以偏概全，因為我們見到就是正如你所說，學民思潮他們去參加所謂他們主辦不同的政治行動，尤其是他們衝入去公民廣場，被捕了多少個啊？是很多人被捕的，這些事情絕對不是少數。另外你正如你所說，所謂本土派、所謂學生前線、學生動員，他們的主張的而且確是主張可以支持所有派別的抗爭，然而實際上出現他們的出現，甚至是他們參與的行動，大部分都是和平去做一些宣傳的行動，因為他們深知宣傳是現時最重要的做法。 而其實政治運動而不是很單只是講一些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或者一些勇武抗爭，而講所有的政治運動，其實每一個部分，所有的部分加埋才是政治運動，包括行動，包括一些文宣工作、一些後勤的工作，不同的事情 聚合在一起才是政治運動。文宣的工作、不同的事情、後勤的工作，亦都是為了前線做一些行動的人去提供一些舆论的支持，这个是毋庸置疑。如果不是就不是运动了，运动就正正就是说他有一场运动出现，而是背后有不同的人做文宣工作，做一些宣传、写文章论述，甚至在不同的平台发表议论，继而为那场运动去予以支持，去引起一些舆论。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有冲突的话，那中学生他们心智尚未成熟，而呢個情況就會導致佢同家長有分歧，呢個亦都係毋庸置疑。當同家長有分歧嘅話， 中學生參與香港政治運動並唔一定係要講到去走個行動。以於山革命為例，其實有好多嘅中學生未必都係走上最前線，可能只不過好單純咁樣去選擇留守，而做可能去參與一啲嘅後勤工作，可能講緊運送物資，以做一啲嘅醫療工作。咁呢啲其實比較上係少機會。 你嘅講法未免過於理想化啦，因為我哋見到即使係所謂雨傘 嘅 革命，正正就係佢哋即使想留守，佢想留守，但 係 我哋見到就 係 和平嘅運動，和平嘅運動係會變質做勇武，甚至變質做會俾警方清場噶嘛。 咁 呢啲事情，即使你係想和平，然而後來 真嘅場面， 我認為有嘅，例如旺角擺到明就係勇武抗爭嘅場面。呢個情況我哋見到，即使係金鐘 嘅係年初一嘅旺角，抑或係雨傘革命旺角。 雨傘革命的旺角和年初一的旺角，兩者都是有勇武抗爭的成分。就算沒有勇武抗爭，他亦都是被打而自己作出一些自衛的行動，這件事會令到自己受傷，繼而就正如禮記孝儀所說，孝有三，大孝專親，其次佛育，其下能養。所謂其次佛育，正正就是說要潔身自愛，不可以令到自己父母的擔心，不可以令到自己受傷，繼而令到自己沒辦法對父母交代。而呢個事情我哋見到，我哋百行以孝為先，孝敬 都話。人最需要交代嘅就係向自己嘅交代。如果連自己嘅良心都係揞住，而唔走出嚟為香港改變、為香港犧牲嘅話，咁樣係最對唔住自己。 呢個講法係不當假設，因為我冇講過話人係唔應該仰不愧天、苦不愧地，呢樣嘢絕對係正確嘅。但我哋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參加政治運動，中學生時期究竟係咪真係適當呢？淨係應該喺之後先參加，長大咗先參加呢？因為我哋見到就係、是，如果你唔係安全至上嘅，你切身處地諗一諗，如果你係佢哋嘅父母，你會點樣去睇佢哋呢？究竟佢哋會付上幾大嘅代價，會為佢哋點樣擔心法呢？呢、這個情況我哋唔能夠去避免嘅。更何況兩者，如果父母同家長所謂爭執，即係中學生同佢哋嘅父母嘅爭執嘅話，我哋見到究竟點樣處理呢啲事情呢？中學生好多事情亦都係冇一個所謂的心智去解決的。如果我們單單咁樣叫他們去參加政治運動，而不予以他們一些解決方法的話，這個講法未免是過於推他們的死地。 但如果中學生是跟他的父母有爭執，對於政治的立場、對於政治見解是有分歧的時候， 中學生更加應該去說服他的父母去認同自己的立場。近年有很多的中學生都在學校去發起很多的宣傳工作， 我同意你的說法， 希望令到 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是認同自己的政治理念。 如 果連自己的父母都說服不了的時候， 如果學生和他們父母有一個爭執的話，我們應該勸父母的，如果你認為自己說的是正義。但是正如李仁第四都有說，是父母基間又敬不為，就是說如果父母即使父母不對你的講法是不同意的話，你都要尊敬他，不要違背他。但我看到現在大部分的中學生，如果他參加政治運動，即使父母 不同意，亦都一意孤行，不理他們意見，直接去參加。 以偏概全的說法，不一定是所有的父母都是會反對學生，反對他的子女去參與政治運動。 但我們毋庸置疑，大部分亦都會反對，因為為他們兒子的前途去擔心。 那亦都不代表了父 大部分就已經是代表了了，其實 但不代表了他們父母的子女是會叛逆，是會違反他父母的意願。 如果父母說我不讓你去，那如果他照去，那這個 就 違反了。 我就是學生很應該去說服自己的父母去認同自己的立場， 正如剛剛所說，是父母基間嘛，又敬不違嘛，這件事正正就是說他們不聽的話，我們是要遵從他的意見，而不是去叛逆他。 他的意見是根本是錯誤的時候，你如果還要遵從嘅話，咁呢啲就係愚孝。 唔係勞而不怨，正如下一句係勞而不怨。勞而不怨正正就係話，即使有呢個事情嘅話，我哋應該唔好埋怨父母，即使擔心父母係錯，但我哋唔應該埋怨佢。 而係要改變佢嘅睇法，令到佢認同正確嘅一套。 改變唔到，你冇得逼佢改變噶嘛？ 如果你改變唔到父母嘅一套， 父母改變唔到你， 改變咗自己， 父母改變唔到中學生嘅想法，中學生亦改變唔到父母嘅想法嘅喎。呢、這個絕對是很正常的事情嚟噶嘛，我哋唔係話 佢認同嘅錯誤嘅信息嘅時候， 我 哋係咪仲要遵循佢 咁樣去處理呢件事情？如果父母講嘅係錯，你要尊敬佢，尊敬佢之後聽佢講法，但你可以心裏面即使有少少埋怨，雖然係唔應該有埋怨啦，但你可以自己將自己嘅思想繼續發展，但係唔好喺行動上面表現出嚟咯，呢、這個咪尊敬佢咯。我尊敬過聽你講，但我心裏面 政治運 動 絕對不是只有行動，而有很多不同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參與一場的政治運動。每一場的政治運動，行動只是其中一環。 如果照你所講，所謂政治運動目的是什麼？是要成功嘛。和平的方法，正如之前你也講過話，泛民所謂二十幾年 來三十幾 年亦都已經失敗啦。失敗的話，你參加做乜嘢？並 唔係講靜坐，而係講我剛才講嘅就係一啲文宣嘅工作、一啲設計嘅工作、好多後勤嘅工作，呢啲都係和平嘅工作，而唔係單單講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遊行示威。 但係正如我啱啱所講啦，其實即使一個政治運動，佢有好多唔同嘅綱、唔同嘅一啲派別啦，唔同人主張唔同嘅嘢，甚至做唔同嘅嘢，有啲人做文宣。有啲人可能參加前線運動，但係我哋唔能夠避免就係參加唔同嘅行動，參加唔同嘅一啲後勤工作，亦都係為緊前線嘅人去做一啲準備，做一啲輿論工作。而呢樣事情正正就係、是，即使你去為淨係參加後勤工作，但有你冇辦法避免啲人去參加前線工作噶嘛？即係你係咪承認話中學生唔應該參加前線工作啊？ 呢個係好應該由中學生自己去思考，究竟佢應該企喺咩崗位？呢、這個已經唔係講中學生企咩崗位。 中學生心智尚未成熟，尚未成熟嘅中學生又點能夠去判斷自己邊個崗位先啱咧？正如我所講話， 何謂成熟？ 君子學以知其道。 香港而家好多嘅 成 日一樣都係唔 成熟。透過學習嚟揾到個真理，揾到個道理。我哋連學習都未學完，又點樣可以揾到個真理咧？是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反之亦然，就係話如果我哋连书都未读好，又点知道自己所讲嘅正义呢？大个可能佢会后悔嘅，后悔点解我当时去参加啲政治行动，继而被捕，甚至同父母反面呢，咁不孝嘅行为都做得出呢？ 如果今时今日好多 DSE 嘅状元，佢哋嘅成绩都非常之优秀，但系同样呢一班嘅状元，佢哋都唔愿意去为我哋香港政治环境去评论，唔敢为呢啲咁嘅事件去做一啲嘅评价，呢啲咁系咪又正确呢？即使佢读成书，即使佢有学识。是非常之多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了他是能够说香港未来 人各以德行其志为色，正如我们所讲，就是从来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岗位，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去不同的地方发展都可以，不一定要留在香港，更甚者不一定要参加政治，可以参加不同，他做医生去救世人不得的吗？他不可以做医生的，他不可以做律师为人辩冤说白的，每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一定要参加政治的嘛，那你怎能够去一概而论呢？ 是啊，辯論得如火如荼，不如我哋先去一次廣告，廣告翻嚟繼續，如喜好辯哉。